锵锵三人行。哎，义军现在还关心国际新闻吗？ 关心啊，天天看呢、啊。嗯，我还天天看锵锵三人行呢。 你还天天做锵锵三人行呢？哎，我是说，在前几天的这个极度寒冷之中，有一个新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其实现在挺有意思，我觉得这个就说现在这个新闻出来的方式啊，是蹦出来的。比如你看，我们每个人手机放在旁边，突然间。几乎同时，你要有两部手机，就在你的两部手机上突然跳出一个新闻来。我也有想，千千万万人都是这样，同时在那几个新闻客户端，其实是有一种同时性，然后就是说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也许这个新闻并没有什么内涵，但是有的时候啊，它这个有富有某种色彩，一下子让你引起了注意。比方说那天就是。我正在那个蹬那个健身的那个车自行车，然后我一看，砰就跳出一个新闻，说他有一种进行感，就有一个44岁的中国男子在美国洛杉矶杀了他的两个侄子还是两个什么关系的两个孩子，杀了之后他已经登上了我最早看见的第一份报道，就是说已经登上了国航的飞机，正在逃往北京。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在飞机上，美国警方正在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说这个人不知道地面上的人正在抓他，而他正在飞机上。然后你看这个新闻更新的， 这个新闻很厉害，等于是真是同步了哈， 同步。过了一会儿这个新闻就更新啊、嗯哦、我才看是往香港飞。哎，这个44岁的这个涉嫌杀了孩子的这个人啊、是香港国泰的这个航班，你看 CX897 航班逃离美国前往香港，而且这个新闻是微博爆料，微博网友爆料，此男子是在机场临时买的票，然后你看当时是22号嘛，预计今天下午5点到达香港。另外大家别着急，国泰这个航班上没有机上的 WiFi， 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进入围观模式，目前飞机刚刚落地。然后马上香港某报确认，这个中国籍嫌疑犯已被香港警方带走，但是他精神好像有点不对劲，报称不适，现由救护车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然后这个新闻就不断更新，就警方正香港警方正在跟美国警方沟通，要取得若干文件。啊，这个事情你有印象吗？ 我还真是因为你们说了这件事情我才去看了一下，因为我没有看到他这个更新，但是听你这么一说，真是整个他那个进行时的感觉非常强烈，他就感觉就是请君入瓮，大家那个网所有的人都地球人都知道了，就他还不知道， 就他不知道，飞机上他不知道。 这个从这个新闻学来讲，前些年已经有定论了，收视节目最高的是航拍。航拍就是如果说现在在某一条公路上有一辆车在逃，他已经撞了什么人的，然后警车在后面追，这样的这个新闻哈、在美国它可以连续5个小时6个小时吸引极大的人的关注。他这个还没有做到家，他要做到家的话，他等于是要实况飞机降落，机舱打开，这边就要实况转播，很多肯定很多人追看。假如你刚才的这番介绍的话，我们知道的话，我们现在你啪，假如有字幕出来说这个飞机现在在香港上空，飞机上的人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你看这多大程度满足下面看的人的这种参与感啊！ 对， 他还不知道，我们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时候警方在机场的跑道怎么安排，什么什么。这个收视率极高啊， 这收视率绝对高啊，而且就大家等着他落地， 对，等着他下来， 他就在飞机上，他还不知道 啊，他还不知道， 但是他杀了人，他当然他心里，他想往国， 他想往国内跑，原来对， 他可能是不是转通过他临时，但肯定是当时急匆匆的，临时能买着什么就走什么。所以说一开始误传他是登上了国航的飞机， 哇，这个 正在北京 TVB 真是错过了这么好的这种啊，凤凰也没去拍啊， 应该是新闻车就开出来等着他，表情一出来什么样子，戴上手铐， 他不知道，对不对？然后警察就上去，你哪怕不拍到他里面舱的情况，只是在外面拍那个飞机下来，警察都保证这个收视率极高。这个最大的成功就是人有一种叫 life， 就是现场 直播， 所以 就像看球赛一样。 将来你说对，咱们有那个微博有什么？我觉得电视以后还是会非常红的。就是电视它那个 CNN 它有做过就一个调查，就电视还是最能够在同一时间吸引最多人看 live 的 一个工具。 后来 你网络直播，你的现在这个质素还是没有那么， 你没有这个这样的一个现场的感觉。美国后来很多社会学家研究这个问题，因为美国你知道交通事故警察追一天每天都发生几百几千个，但是只要有一个是在就是线面上面直升机追着拍，那就是各大台就纷纷转播，因为他还没有版权问题，你可以追我也可以追，心不生记得吧， 对啊， 心不生， 对， 傻气。 他这个事情当初发生就是在公路上追， 还有一个电视 追了几个小时， 对，电视它是很多地方都会摆一个嘛，嗯，你有时候因为你看手机你得主动去看，你像我就没看的话我就会错过这个电视机，你走在街上什么什么店里面什么有一个电视墙有个什么，他就被迫让他就强迫你看到了，其实 他是三个不同层次，第一有图有真相，你有画面比你的文字已经强很多了，第三电视是活动的画面，更主要的是它是即时，就是说他这个事情假如说这个人已经下来抓到了，他已经警察把他送往什么医院送往，这个收视率就下降了，我们这样讲有点冷酷， 所以别忙着做新媒体。 那要是为了提升这个凤凰资讯台的这个收视率，要不我可以牺牲一个，我去做一个，对吧？哎，有那个电影啊，就是真人秀啊，为了这个就搞阴谋啊，为了提高电视台收视率， 啊、 新闻当娱乐做呀。嗯，就是比如说，就是这一主持人，假说他干了一个案子，你们就追我吧，哗家伙，凤凰资讯台全体出动。 现在那儿到处还滚动， 我就跑， 窦文涛犯了案，现在正在警方追踪之中。 对， 在高速公路上，高速都是冰雪要滑， 没错。 现在广东军区跟广西什么联系哈？ 最后我再把那个幼婷劫持了，对吧？关在一屋里，派义军跟我去谈判，是吧？进行谈判，好家伙，这最后 三个人坐下来坐。 当你这场戏收视率很高收场的时候，咱们台也完蛋 了，而且很快就被人忘记了。 对对对对对， 不是不会忘掉。这个会载入史册，但是一次的骗局要损害99次公证案的良好积累。 那你说那事儿怎么说也不叫骗局，有的时候这是新闻史上真实的事情。有一次是一个广播电台吧，广播电台我们学新闻史时候学过这个，欧洲那个航天中心发射那个火箭宇宙飞船，有个小子电台他太紧张了，他把这个词儿啊都写下来，然后呢就这个对着这个现场啊，就啊不是啊，对对对对对，是电视台，对，我忘了，还当时有电视了，然后呢那边一点火他就开始对着镜头啊，现在已经升空了，已经到了什么什么什么，他把那些都打听清楚了，结果旁边一个记者拍拍他肩膀一看，发射失败了，那个火又灭了，对，那也播出去了。 但这个是他的无心之失， 嗯， 你看这都是失误，就像不是有的领导人去世最后说是误传，这都是无心之失。你刚才那个你绑架又停啊，这是有意的骗局。 对的， 有意的骗局对于新闻事业对于整个政治文化系统的伤害是无可估 计，绝对能毁了一个这个新闻媒体， 对， 对 吧？ 对， 但是咱们有意的骗局好像 哎，你才不穿呢。 对对对，这个我就说啊，对，你要是鞠老师说的对，咱们应该严肃一点，因为毕竟是一个凶杀案啊。但是你知道这个案子的报道，要不说我这个人老是这个关注点呢、啊、就不在这个折上，我就觉得中国的这个亲属关系啊我永远也弄不明白， 嗯， 到现在啊我也弄不明白，就说这个人 嗯 遇害的，你看我就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姑表亲，这就是遇害的两位少年是中国小留学生，对吧？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刘表示采访了一个人啊，刘表示他的同学和哥哥与父母住在一起，而姑姑和姑父离婚前住在另外一个地方，只是因为离婚案姑姑遭到姑父的暴打才临时躲到哥哥家，没想到姑父追到大舅子的家继续找姑姑的麻烦，而凶嫌石德云来的时候偏偏他的妻子和大舅子都不在家，这才导致石把怒气撒到两个在家的孩子身上，酿出了骇人听闻的双尸命案。 就这一对夫妻他们不和嘛，然后那女的逃到他哥哥那里去，他跑去找不到人，他把他哥哥的两个孩子给， 对，就他的侄子。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薛老师讲讲中华的家族这个。 不，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在美国犯了罪，他就是要往回祖国跑，他那回来难道能逃过的吗？ 就好多人是中国犯了罪往美国跑是吧？ 对， 还是正好是反的吗？ 有可能吧。 啊、 逃回人民群众的这个怀抱 跑。可能他第一，他可能在其他地方没有别的人，他只能想到这个办法逃。还有一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引渡协议是不是还比较复杂？ 美国犯了罪都往国外跑的概率都大一些了，纳粹都往巴西跑呢，那个东西。 阿根廷对。 但是就是你说这也挺有意思，就是说那最近还有一个在美国，你记得吗？那个凌虐那个女同学的， 哦对对对， 还是都是上海去的孩子 啊、 嗯，就是说、哦、是叫一堆女同学， 留学生欺负同学， 欺负两个女同学，什么这扒光了，什么就这吃沙子呀，烧头发呀，就这种在美国知道傻了，以为就是说结果现在就判了嘛，美国虐待同胞三主犯。他们签了认罪协议，就是你同意认罪，要不然罪名更大。然后呢，判刑6到13年，刑满遣返。 对，他们 最高的判了最高那女孩，获刑13年嘛，严重人身伤害罪、攻击罪、什么什么挤罪、相加绑架罪。哎，法官强调，三人服刑期满，驱逐出境，几乎没有再返回的可能性。为什么呢？现在知道了，就是争风吃醋。外面你跟这个男同学好，我跟那个女同学好啊，这个就 关键是他们以为啊，比如说你在中国学校里面，他说犯了这些事儿，最多是开除学籍嘛，就这个学校不要你了。 就同学里边闹、 哎，他没想到在美国他 要 负上这么大的行政责任。 根本这种问题根本处罚都不处罚。 而且有一个孩子的爹，本来去救孩子，结果现在在美国被逮捕了， 对， 因为企图行贿证人。 哎， 前一阵说企图有个老妈妈要企图性贿赂，那事情后来怎么样了？听过没有？ 这种新闻你比较关心，我不太关心。 我就是说有一个中国的女的为了小孩的什么事情带东西去，好像50多岁吧，然后要性贿赂边境海关。 哦，大妈要性贿赂？ 哎， 我听说 了，美国的， 听说没有？ 但是我就觉得，你像你聊这个，我就觉得。你们讲那个老炮那个电影，有一个事情我一直就觉得挺愤愤的，老说那个小飞是什么纯真的孩子，还挺好的这那，可是他是以前开车撞死过人呐，然后因为他爸的关系，不是就把这个事情给抹平了嘛？他里面讲到这样一个情节，那所以要搞清楚，他也是一个罪犯呢，其实，但是大家就好像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个孩子，然后又有点义气，有点血肉，大家一下对他的印象就变成一个正面的人物。 所以 他们就很容易， 所以说这个说电影是个好电影，价值观有点问题，很多人挑出很多地方、 哎、乱。哎，对。 但是你说的这个也对，中国人骨子里我认为还有一种江湖气，江湖的价值观。什么叫江湖呢？张作霖讲话了，就是人情世故。什么叫人情世故呢？就是啊。不，但比方说，比如说徐老师，说他犯了罪了，哎，我作为他的朋友，我的第一个想法可能是怎么捞他，或者怎么帮他给找找关系，就像这个中国家长一样啊，到美国他还觉得是国内那一套啊，就这样去行贿一下证人，你就能不能让我孩子就脱了罪？哎，这个你想互相亲戚朋友是不是都能理解？ 是啊，是啊，这就像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原始的社会不都这样吗？你像那个圣经古兰经不都说什么，那个 eye for eye， 那个什么 leg for leg 之类，就是你欠我一只眼睛，我要 以眼还眼， 以眼还 眼。 刚才怎么就想不起来了？对他，那直到 刚生了孩子， 对，就是这个脑子不行了。直到他后来有了这个实践，有了什么，你有这个法律的形式规定你该做什么，你不该做什么，不然他就是混乱嘛，就是你等价的东西来偿还，就是一个最基本的原理了。 这个问题可以讲到非常非常复杂。现在有一个争论的一个话题，你听过没？这是欧洲中世纪来的，就是说，我们都忠实于我的主人嘛，他对我最好的嘛。 嗯。 但是，你是不是忠实于你主人的主人呢？那个时候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附属的附属不是你的附属”，就是说你的忠实跟服从关系啊。只到你的直接这个人，但是另外一种，这是一种政治观。那另外一种政治观呢，就是说你有你的主人是吧，你主人又宣誓效忠他的主人，他又宣誓效忠你，应该服从最高的。换言之，你的主人，你最忠实的是你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贵族，这个领主，你愿意为他打拼，但是这个贵族今天犯了罪了，国王要杀他了，你傻不傻？这个是完全两种不同的。今天啊，好乱， 今天真的好乱，现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啊好像是只到一层的，就是说那不我这我的老板提拔我的，对不对？今天人家告诉我说你的老板犯了什么法了，或者是贪腐啊或者什么东西，我们尽量怎么，我们好像尽量不去揭发他，对不对？因为你们犯法他的事情是他的事情，但是我去揭发他，好就像你想的，好像 这你像当年那个日本的武士，他就是忠诚于他的主子， 对， 对他这甚至为他的主子 封建啊， 为他主子报仇，你对你怎么着，对吧？ 你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也是关于就是教会能不能够存在的一个争论？在这个基督教里面，他本来就是说人是他这个教徒是对是听教会的，还是后来那个新教起来就是我绕过教会，我直接对上帝负责嘛？我不需要中间有个人来告诉我是什么，应该是他什么是正确的，我自己可以读圣经，我自己直接可以跟这个就是跟上帝沟通，就是一个个人意识的成长。其实中国很多人就在争论说中国的就是这个本土文化里面有没有个人意识这回事情，很多人说没有嘛，所以说这个民主进程就很慢这样那样，但是也有人就说这个儒家里面就有啊，他讲说这个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哎，这句话他就觉得说已经有了中国的个人意识在里面。 那这志是什么志呢？ 哎，这个志是什么志？ 这个我跟杜维明争论，我们跟杜维明争论过好多次、他一直是用这个不可夺志这个东西来证明中国儒家的非常强个人意志什么什么，但是我们当时就跟他提出疑问，就可能这个志本身就是被人灌输的，就是服从，就存天理灭人欲的，这个志本身就不是你自己的，这个志。秦晖的书现在就牵涉这一条，我以感性，我理论呢、我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以感性来讲，我觉得中国人能够为了国王最高的来杀我的父亲，我说的象征意义上的杀我的、杀我的老板的，那就是毛的时候，那个时候不会犹豫的、就是说我的恩人，我的父亲，如果说证明材料说他有个什么错了，或者是我的老板，他是我的全部的恩，我的所有的事业都是这个老板提供的，但是只要跟我说这个老板是反毛主席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无情的就把这个老板自己打掉， 革命利益高于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很高的帝制，就是说这你服从一种法。今天你仔细在想，除非你刀架在脖子上，否则说你要我杀我的父亲，你要我去揭发现在一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我要去揭发我的父亲为了一个什么东西，我觉得现在中国人不会做，所以这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 你就说这个，我就想起我最近看这个王阳明，就明代的这个大儒啊，王阳明最有名的，他就是说啊，良知，他认为人心里啊有这么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啊，不需要人灌输，他认为那就是天理，他认为那个就是啊，那是那个跟类似于道一样的东西，就是说没文化的人。你也知道，你看他是怎么明白的呢？怎么悟到的呢？比如说他原来也学仙呐、学道啊、学佛呀，他弄来弄去，他有时候觉得啊不能解脱，然后呢，为什么不能解脱呢？他老是想他的父母亲，他就是个大孝子，非常孝。他说：“哎呀，这个牵绊不能割舍，我怎么能成佛或者成仙呢？”但是后来他据说他大彻大悟啊，突然间他明白了一件事情。他说既然这个孝啊对父母的这个感情是如此之不能割舍呀，那么他就是天性啊，那么这就是良知啊，那么这就是天性啊，所以说他就说这个天性，人只要找到了秉承着这个天性去做，你啊就没有错的，你就能成圣贤。所以他最后找到这条路，就说人应该凭着心中的良知，你每个人心中有没有文化，比如说这个什么高阳贵乳啊，禽兽上知什么对、什么感恩父母啊，就这个东西叫良知。那要按照你说的这个文革的时候，甚至于能把王阳明说的这个 打掉， 天理的这个良知给你灭掉， 对， 因为另一套观念和教育。 对，武侠小说的核心啊，其实也是这个东西。武侠小说的核心不是孝，是报恩。你看所有的故事，就是恩。你看所有这个主人公，他做一切事情，就是谁对我有恩，我一定要。 对不对？报恩的反面就是我要复仇，谁如果害了我父亲的，我不管王法，不管天理，我其他都不管，我就杀他个什么什么。武侠都是这一套，但是严格说来，这套既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下面的这个共产主义信仰，也不符合西方的法治精神。 所以 因为那个宪法，这按西方的法治精神来讲，你父亲你的恩人如果犯了法，你就应该解放。 对，你说今天咱们就说这个什么中国的人现在还在讲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那是武侠精神， 那都是违法乱纪。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但是你就说这个良知啊，有的时候啊，我觉得在大多数人身上我都能看得到，但是有一些个案也让你怀疑这个王阳明说的这个良知， 这人性到底有没 有。你比如说最近广州日报出来一个事儿，你看到了吗？就在番禺那边有一个11岁的女童啊，上学还是放学路上被杀死，抓住这个嫌犯才19岁。问题是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问题是这个嫌犯是个广西，你看这个面相，你看这个面相像一种动物，你觉不觉得？你再看下边，这是被害者的这个家人，其中一个遇害者的家人。为什么我说是其中一个遇害者啊？你看看下边啊，这个人抓着之后才发现呢，他涉嫌多起杀人伤人案件，受害人都是不到10岁的幼童啊，而且死的时候都被凶手脱光了衣服。在他的家乡过去，你看6岁男童江边淹死，2010年9月7岁男童井内淹死，6岁男童被哄骗灌农药，男童被骗上树后被推下，这都在2010年。然后山上有一天就有人见到他，没什么原因差点把俩孩子推下山去，时间不明。然后掐死4岁半的男童韦欢，刀捅6岁幼女后试图将其溺死，目前不知道他什么原因。就是这个人在村里啊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他脑子有问题吧，可能先天就有问题。 但是 你就不知道， 但是那之前呢公安没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被抓过一次，关过几年又放回来，然后那第一次他杀孩子 还未成年。 对，他就是未成年。所以中国的这个未成年呢也是个问题，就是说哎，你说这个人，这个村里人都见着好多回，有时候一看他就要把两孩子推下悬崖，可能被人看见就没推，这你说没什么原因，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么杀这个10岁以下的幼童，杀了这么多个。 就像美国电影拍这种变态杀手啊。 我感觉他对这种这个未成年的缺乏这个约束，有点像美国管不住枪的那个感觉。因为美国好多拿枪去行凶，他就是脑子有问题嘛，他不查嘛。那个奥巴马他最近有一次那个讲演嘛，他就说他说美国现在平均每年是3万起这个枪，就是这个枪杀案，但是当中哦有2/3的是自杀，而且是白人的小孩子，就 teenager 啊，就他未成年的这个人自杀率非常的高。他就觉得未成年人其实他说 it's hard to be a teenager， 就好像这一你是一个就少年，其实愁滋味很多的，他们里头可能好多东西好复杂的，他想不通的问题多着呢。 对，你给他把枪，他可能就能干出什么。而且就是你就中国这个事儿啊，我觉得这现在需要检讨，就是说哎，说未成年人什么杀人什么就不负什么刑事责任就放了就不管了吗？这个他不像这人，美国人家管的。